着生态文明。 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我的幸运不重要，你好就好。 Every time I'm missing you， 爱会一点一点变成烦恼。 Every time you come to me， 爱有一点一点变成解药。 Because you are我要的心跳，没有你我就要疯掉。 Oh oh my girl my girl， 你就是我要的心跳，没有你我就要死掉。 Oh oh my girl my girl， because you are 中国歌曲排行榜正在播出。你好，我是 毕世静。 你的无情迷茫空虚， 是天而不宁，好像、哦、你是雨季，梦之中光个迷离，你住在我的眼睛，心脏里你留的心，以为你心情心碎心疼，我需要你住在我的身体，住在我脑海里分流的记忆， 这首歌曲由毕书尽参与作曲，叫做 Nothing at all， 收录在他的第五张个人专辑 Be Your Light。 之前我们还听到了专辑当中的 My Girl， My Girl 就像热恋，而 Nothing at all 则是描述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偏暗黑系的摇滚营造出了一种忧伤的氛围，而在结尾的呐喊更代表了他内心的一种挣扎和无助。在创作方面，毕书尽自己一直是以蔡健雅为自己的标杆，蔡健雅鲜明的音乐个性，流畅动听的旋律，让他吸收了不少音乐上的养分。那这一次他终于透过公司找到偶像合作，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 You Are Gone 就是由蔡健雅来作曲，陈又琪填词。这首歌写了一种自我的告别，那是一种释放归零之后的重启。 在这难受原地自负， 福，只为是福。 没有运气，没有爱情，也没有心情。 就够了，爱你几个爱你几个爱你几个爱你爱你爱你就够了，爱你几个爱你几个爱你几个爱你爱你爱你就够了。想 make it better， 你就是我的 pretty pretty lover， 爱你爱你爱你爱你这个，爱你爱你哦爱你这个，喜欢你的眼睛，喜欢你的神经，喜欢所有事情 oh truly me only， 喜欢你的贴心，喜欢你专一，喜欢所有剧情，不喜欢你。爱你就够了，爱你这个爱你这个爱你这个爱你爱你爱你就够了，爱你这个爱你这个爱你这个爱你爱你爱你就够了。除了没有你，喜欢你的贴心，喜欢你追忆，喜欢所有剧情，不喜欢没有你。就算没有天气，没有运气，没有爱情，也没有心情，没有关系都没有关系。Yeah， oh， 爱你就够了，爱你这个几个爱你几个爱你爱你爱你就够了，爱你几个爱你几个爱你几个爱你爱你爱你就够，爱你爱你爱你就够，爱你爱你爱你就够了。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毕淑静最擅长的美式摇滚曲风《爱你就够了》，由她本人参与创作。作为台湾新生代当中的创作歌手，在毕淑静的音乐版图上，电音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如今华语歌坛是无电不欢，当然了，电子乐和流行风格有着不同的逻辑属性。EDM 不仅仅是一种潮流趋势，同时也代表了歌手的混搭能力。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 EDM 混搭民谣风叫做蛋，蛋白质的蛋。 爱上一个人，每天想到的都是你，我多么想全世界只有我和你。爱上一个人，没有人会想要离去，我会相信我们之间没有秘密，爱情不是那么容易，要用心的经营。虽然我不是那么聪明，爱情不是玩玩而已，要用的是真心，这就是我爱你。想到的都是你，我 多么想，全世界只有我和你。爱上一个人，没有人会想要离去。我会相信我们之间没有秘密，爱情不是那么容易，要用心的经营。虽然我不是那么聪明，爱情不是玩玩而已，要用的是真心，这就是我爱你的秘密。我要告诉你，你是单方，我是单板，负责保护你的存在，没有任何畏惧的爱，变成蛋壳让我们分不开，心里面只有你的爱，让我们 fall in love。 几分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你的宽容不是欠我，原谅我错过的太多太多，不变的是你的承诺，我要用心对你诉说，与我埋下苦涩的果那么多，背叛人谎言越来越多，爱过痛过错过，你却依然坚强没有退缩，用真情感动我，告诉我善良已不再是已经透迷茫的角落，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毕书尽第五张专辑 Be Your Light。 他的上一张专辑 I'm Double B to the Double I， 十首歌当中有八首歌都被用作了偶像剧歌曲。那这张专辑延续了 OST 的模式。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大气恢宏的英伦摇滚，它是电视剧隧道的片尾曲。我们来听毕书尽这首Be Your Light。 日落是遥远的花火，熄灭之后就成了透明的哀愁，星星是过去的烟火，终于找到我为你泪流的理由。It's you 这里是全中国最棒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大家好，我是 毕书尽。 没有光的星儿，没有爱听的情歌，没有眼泪的我却还活着。没有心的笑声，没有温度的抱枕，没有关系的我还是好好的。我想一个人，思念却来烦我。我想一个人，回忆却不让走我。想了你的漩涡，还给你的温柔。我想你了，想拥抱的清晨，想吻过的夜色，想挽留你的转身。我想你了，想幸福的日落，想熄灭全世界的灯，留下一个最想念的人。翅膀的派克，没有自由的我却太回去。没有钥匙的门，没有灵魂的躯壳，没有关系的我们都走散了。我想一个人，思念却来烦我。我想一个人，回忆却不让走我。成了你的漩涡，带给你的温柔。我想你了，想拥抱的清晨，想吻过的夜色，想挽留你的转身。 这是毕书尽所演唱的情歌《我想你了》，因为他喜欢摇滚，所以呢，他比常规的情歌听上去口味更加重一点，但是又不会像摇滚那么燥，这是他在大众口味和个人喜欢属性当中找到的一种平衡。刚才这首毕书尽《我想你了》，它是以 one take 的方式一气呵成录制而成。那下面同样是一首情歌，尼龙吉他和电吉他的 solo 形成了一轻一重的反差，他也以此来形容被分开的两颗心。我们来听这首失恋情歌，在你的世界。 终于还是来到了这一天，站在分岔路口的交叉点，想要告别 不舍离别，我们像是爱情里的傀儡，经不起夜里思念再犯罪，玫瑰枯萎，天崩地裂。我不能逗留在你的世界，太多的诱惑我无法拒绝，譬如你的嘴，熟悉的香味，还有你在夜里掉的每一滴眼泪。我还想回到有你的世界， Shot, na na na na na, rockin' never never stop. Red and hot like a firelight shot, na na na na na, rockin' never never stop. Red and hot like a firelight shot, na na na na na na, rockin' never never stop. Red and hot like a firelight shot, na na na na na na. 你的车，希望是最后的燃料，如果是坚强的讯号。自信是防弹的外套，自由是唯一的轨道，目标是完美的逃跑。城堡又在那，不畏惧失落的盔甲，没有翅膀又在那，不躲过失落的飞翔。Now I'm getting high, yes I'm a rocket fly, 不属于地球的大小就是我 double I. Red and hot, I keep fighting to the stars. Na na na na, I will never never stop. Red and hot, like fire, like shot. Na na na na, rocking never never stop.Give me rock to hear it. Give me fire. Give me fire. Give me fire. Give me fire. 温度破表了，开始动摇了。Hold on, hold on, 我们都要起飞了。我要点火了。我的盔甲，没有翅膀又怎样？不堕落是我的飞翔。Now I'm getting high, yes I'm a rocket fly, 不属于地球的大小就是我 double I. Red and hot, I can fly to the stars. Na na na na, I will never never stop. Red and hot, like fire, like shot. Na na na na, rocking never never stop.你给我fire，你给我fire，你给我fire。Right on the rock, you're right, right on the rock, you're here. 你给我fire，你给我fire。Right on the rock, you're right, right on the rock, you're here.选择记录我的梦境，地心引力不存在，戴上你的墨镜，松开你的安全带，地心引力不存在，地心引力不存在。 这样 trap 加上 dubstep 曲风为主架构，硬是 EDM， 是来自毕书尽的 Riding Hot。在这个时段，我们最后听到的是他2016年发表的这首《都是你害的》。 夜色轻轻的，淡淡的，忽视着。想念悄悄的，偷偷的玩弄着，幸福褪了色，孤单晾在这，没有温度拥抱着，远在面前的我们好陌生，眼眶湿湿的，热热的，你还真的没有爱情的火车，我是被遗忘的选择，这一切都是你害的，怎么会怎么会，心碎却不会疼，怎么会怎么会，微笑却不快乐。怎么会，泪还不停下车。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思？